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端午小长假，中国园林博物馆为观众举办十乡方圆主题活动，以雅乐古曲展演和节俗非遗体验的方式，邀市民共同体验古人的园居生活，在山水园林间感受传统非遗魅力，感受浓浓的端午风情。请听报道。 在中国园博物馆的水景园林塔影别院，举行了一场以听觉为主题的山居雅集端午听园传统古乐展演。观众在古建群落间欣赏了表现端午龙舟竞渡的二胡、琵琶、扬琴等合奏曲目，赛龙夺锦、出水莲等端午经典曲目。接着三天，观众在园博物馆可以听到非遗传承人白大成的老北京端午民俗讲座，也可以现场制作端午节传统配饰五彩丝线增，动手体验端午五色虎、端午泥咕咕龙、北京蜡果、北京绒花、掐丝网花、水晶花和北京草编七项非遗民俗技艺。在拓印钟馗纳福的展台前，非遗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拓印的技巧。 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图案上面都有色彩，也不能太多，多了以后啊它容易阴。端午节啊，贴钟馗的画像呢就是辟邪消灾，右上角上面有一个小的蝙蝠，在古代呢它的谐音就是福。 孩子们对这样的动手项目非常喜欢， 更加了解了端午节的一些习俗，觉得非常好。 家长们也支持孩子们接触学习这样的中国传统技艺。 非常好，最起码小孩啊还有大人呢、对这个有一种感知，有就是民族文化这方面有充分能体现出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十届北京端午文化节暨2018全国龙舟邀请赛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市民在现场不仅观看到了精彩的龙舟比赛，还参与了端午诗会、包粽子比赛、五彩绳编织等活动。北海公园首推的24节气系列文创产品昨天在公园上市，受到游客的欢迎。主创人员将我国传统的24节气与北海的著名景点相结合，创作了24幅插画，并赋予不同的节气主题，使24节气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走入百姓生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五色五香第六届五塔寺端午文化嘉年华民俗文化活动，观众可以在领略北京古代石刻艺术的同时，观看以熏风五月千样景为主题的端午历史文化展览，欣赏到颇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书画笔绘、儿童五子棋比赛，并参与到包粽子比赛活动当中。活动邀请了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技，包括民间戏曲、曲艺、戏法、舞狮等具有地域民俗特色的舞台表演，现场还有吹糖人、北京葫芦烙画、彩塑京剧脸谱、彩蛋绘制等技艺的展示。又是一年粽叶香，昨天亲子包粽子大赛和汉地划龙舟比赛在渊潭公园科普木屋广场上演，还有做蛋兜、挂香囊、学科普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让游客在游园的同时体验节日习俗，感受端午文化。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 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下午呢正值返程交通高峰，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听众朋友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雷防风雹，避免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五月初五端午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今天是直播， 怎么直个播这么随意啊？ 没有，就特别的兴奋，能在端午节给大家带来一期住在876的直播。 确实是，确实是啊！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哎，这个今天呢，各位进家门的时候可能都看见了，我们门口呢挂着有菖蒲啊、艾草啊， 哎呦 啊！进来的时候呢也看见了，我们身上都佩戴着香囊啊， 哎呦！ 家里边粽子也正在煮着呢， 是 啊，粽叶飘香啊，很有这个节日的气氛。 嗯、 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啊。凌晨2点那场我还看了， 哎呦，真是我看完第一个进球，然后就睡了 啊， 睡到了第二个进球没看着。然后说哟，1-1平，这好看啊。 哎呦，真的是，就是从昨天晚上德国队开始，我看完那个巴西，我就看巴西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 哦， 我就觉得啊， 没有冷门了， 好在还有巴西 啊。 结果哎呦，真的 也算是一个冷门， 太冷门。对， 就是这一次在一个传统节日看的世界杯反而不那么传统了，原来的传统豪强好像没有那么强了 啊！ 原来的传统的所谓的弱队好像也没有那么弱了。 哎，不过咱实打实讲，昨天墨西哥 踢得真好， 不错，真不错， 真好 啊！ 就像是体育解说员说的，如果墨西哥一直朝着上半场那十几分钟踢的话， 嗯、 那估计就是奔着冠军去了。 行。 所以，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有可能决赛是墨西哥和冰岛。 也有可能是冰岛和俄罗斯， 反正可能今年的这世界杯啊，我觉得一定会易主的。 是吗？ 虽然巴西踢平了，但是我觉得巴西那劲儿还是挺猛的 啊。是是是， 就是他的整个在我看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列强当中，应该他的潜力是最大的。 嗯嗯， 表现出的那种状态是最好。 五星巴西嘛， 对对。球咱们先不聊了啊， 嗯、 今天是端午佳节啊，我们刚刚也说了，祝大家要安康。 嗯， 而且呢，咱们也聊聊咱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因为很有的聊。今天呢，正好有一位对这个也非常非常的熟悉 哦。 我们也要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嘉宾，因为在这个假期当中。在这个家里边应该是和孩子是和家人一起团圆吃这个粽子的时候， 嗯， 这个百忙之中啊抽出一点点时间，私人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没错， 我们要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欢迎刚子。 我是杨永刚。 哎，还有一位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对，你们俩要不来，我们这住在八七六也不像个家， 嗯， 对不对？ 对， 这一开始呢，既然进家门了，咱先说说今天的传统节日，先让谭博士跟我们说说，说这端午节。其实端午节大家都非常了解， 是 有说纪念屈原的啊，也有说纪念伍子胥的，但是这纪念谁的，我们也不 还有说纪念曹娥的。 啊，对对对，也有，反正 说什么呢都有。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一天呢，我们要吃粽子啊，我们要看划龙舟，我们家里边外边要挂上菖蒲艾草，我们要焚香等等等等。谭博士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端午节，因为谭博士是南方人。 哦， 我觉得他那边的应该节日的氛围会更浓一些。 吃咸肉粽是吗？ 不光是吃咸肉粽，像划龙舟什么的，还有那个焚香什么的，应该是你们那儿更 是 更热烈一些，是吧？来跟我们说说呗。先说你们那儿。 其实正常来说，这个故事带入的情况下，不管说纪念那个屈原也好，或纪念伍子胥也好，其实它跟端午节并没有直接联系的。 哦。 这个屈原的故事咱们是不需要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他那个时候因为郁郁不得志，而几次被下放，而最终造成他的国家没有听进他的进言之后而被灭掉，所以他投了江去自杀去，这个咱们都非常清楚这段故事。而当时伍子胥号称他死了之后被称为涛神，也就是河神，在五月初五那天才把伍子胥也当成端午的一个人物。 哦， 咱们知道当时伍子胥在出征在楚国，可是他的父亲跟兄长都被楚王所杀死了，结果他后来投奔到吴国，也就是现在的姑苏城，也就是苏州。其实苏州城是伍子胥盖的，那个时候他对于营造那个姑苏城的情况下他是有很大功劳。而咱们最经常听到的就是越王勾践跟吴国的卧薪尝胆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在伍子胥那个年代。 哎， 当时伍子胥确实后来因为报父跟兄的杀身之仇把楚国给灭了，而当时他的君主一直建议说必须要把越国攻破，必须把越国攻破。而那个时候伍子胥身为重臣的情况下，他又跟齐国有一定的牵制关系，属于联齐打算抗秦，然后其次也他伍子胥同时也是想把越王给杀了，但是他们的矛盾点就在于伍子胥想杀越王，可是当时的吴国的国主不杀，而甚至为了这个事情伍子胥受到了连累，因为当时的宰相收了越国人的贿赂，也就是说现在受到行贿了，造成了伍子胥的冤死。而伍子胥最终死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慷慨的话，我死之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吴京城上，也就当时的吴国的京府叫吴京城，挂在吴京城上，我要亲眼看着吴国被越国所灭。结果不出真正的他的意料，九年之后越王勾践真的就把吴国给灭掉。就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死了之后在中国的传统神仙猎谱里面就把伍子胥当为涛神，所以五月初五当时把这个典故也跟屈原联系在了一起。而真正端午节这个文化是出自于中国最早的伏羲的易学文化里面。咱们端午节俗称也叫端阳节或叫重午节，咱们九月初九不是重阳节嘛，而五月初五称之为重午节。这个午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有熟知天干地支的朋友可能知道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咱们正月是寅虎，二月就是卯兔，三月就是巳蛇，然后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就是午马，它同样一个谐音。端是开端的意思，所以端午节取了午马马的月份，然后开端，所以造成了端午节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而在中国的道家学说里面更有意思，这一天可能还有要挂钟馗的，挂张天师的，就跟夏明刚才说的点艾草要驱邪的。其实今天啊在中医上把今天的日子称得很特殊的，叫天地交泰九毒日，听着是不是有点可怕？ 九毒， 对，九毒日， 哪两个字？就九种毒的那个九毒。 对，没错。所谓的九毒日是什么呢？ 端午节是五月初五，五月初五、初六、十五、十六，然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分别这三天里面，这九天里面，在月初、月中、月末有九天，这九天加起来之后，所以中医学上今天叫天地交泰九毒日，其实就是整所谓的毒五月。毒五月这个词大家应该是听说过的。 嗯，是说在这个月份容易生病是吗？ 啊、咱们像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大家都看过吧？ 嗯， 白娘子今天喝了雄黄酒， 容易变身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哦，那世界杯更要注意了。你喝完酒变成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从中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快到夏至的时候。 嗯， 咱们都知道冬至是日一天比一天长了。 嗯， 而夏至日是一天比一天短了。 嗯， 只是说阳气在现在是最旺盛的时候，再过个几天阳气就要开始衰减了。其实端午节是让大家要多补充阳气。 嗯， 所以咱们都知道那个艾草又能驱血又能助阳。 对， 又能温阳。 对，咱老觉得呀，老祖宗有好多东西特玄妙。 嗯， 其实啊，玄妙是确实玄妙啊，但是它绝对是基于人和节气来说的。 对对，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更是玄妙。 哎，是是是，那个回来咱们再说吧。 嗯、 啊，这个刚刚听了谭博士跟我们说了说端午节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端午节的来历啊。住在八七六，有史以来一开始没说户型的问题，没说买房的问题， 头一回。 先说了点文化的内容，因为确实今天的传统节日里边，我们要先来这个来开开题。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继续，当然还是要为您服务啊！甭管什么样的节日，我们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这个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一直守护着各位，一直守候着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家装问题、买房问题、装修问题等等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问一问。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集中要解决的就是您的家装的一些问题。今天，不例外，还是有四位朋友发来了问题。其实有不少朋友都发来了，但是呢，我们有的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我们直接就是文字回给您了。 嗯， 有一些呢是值得讨论的，值得让我们的专家来一块儿来聊一聊的，我们就放在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想要提出问题非常简单，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啊，汉字住在数字876的官方微博，直接在直播帖下边提问就可以了。还有的朋友就私信给我们说，哎，你们怎么发图片呢？其实在私信的时候底下就有一个图片，发图片的那个，就跟咱们微信使的是一样的，您直接把那图发在私信上也没问题，或者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也或者是直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邮箱住在876啊，这是拼音，住在876 @163.com， 我们也可以接收得到。您发的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专家来一块儿来说的。这样，这个听完谭博士之后，我们接下来请出妙手刚子， 嗯， 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是， 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官微上啊，官方微博上边的今天的直播帖下边就能看见今天几位朋友发来他们的户型图啊。具体问题是什么呢？咱们先看第一位朋友，这是刘新阳的问题。他说啊，我们家有一特大的阳台，问一下怎么能利用一下呢？尤其是它增加一些储物空间就最好了。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卫生间忒小了，怎么能够变大一些，或者说把一些功能给分离出去？谢谢专家。来，这个刚子， 好， 出场。 到我了， 哎， 好高兴啊！ 等很久了， 刚子，我从来没有这么晚才说话， 憋了好久了，现在开始了， 来吧。 是这样，这个大阳台啊，你看了就喜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啊、哎呦， 这个大阳台有很多，是很多种用法，这个真要看一看家里边使用情况，究竟是哪些人来使用。你比如说有老人小孩的情况下，那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这大阳台就这样留着。 哦， 哎，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真的是楼层比较高，家里边尤其像冬天的时候，老人其实不太愿意下楼。 嗯， 那么那就在这个阳台溜达溜达，来回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其实挺好的。这个孩子呢，有这么大一个大阳台，能从里边骑自行车，我觉得都很好了。所以说这个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我是这样一个建议。但是如果要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的话，您可以将它进行一下区分。 嗯， 因为现在这个阳台啊，有一点它的私密性稍微的差了点。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从厨房可以进到这大阳台里边，而这两个大阳台呢可以看到两个卧室， 这个好像隐私稍微差了一点。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是想从使用角度来说的话，给它一分为三，给一部分厨房，一部分卧室二，一部分卧室三。那么立起隔断之后的情况下，您可以将这个卧室的窗下墙可以给它拆除掉。 哦， 对，拆除掉之后呢，那么它就将这个面积增加到卧室里边了，其实就会感觉卧室空间大很多。而且呢，我们增加出来这个三道墙在左右两侧的时候，其实都完完全全可以各做柜子，或者是完全用柜子代替墙来进行隔挡。那这时候呢，也会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储物空间。另外呀，您也在看一看我们的阳台，它的密封性是否真的那么的好，它的保温隔音是否好，窗户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窗户下边的墙体。很多时候窗户我们可以通过换上那种密封隔音的窗户进行一下处理，但是墙体很多人们会忽略。 嗯， 如果要是比较薄的情况下，您看我们现在阳台的尺寸是1米50多的尺寸。 嗯， 您可以在这个比较薄的窗户下边，您可以也做上一排柜子来增加它的保温和隔音的效果，这样会很好。对，所以说厨房这是两个卧室的这个地方已经说完了，而厨房呢，我觉得这个厨房阳台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用，它可以当做厨房的辅助空间、储藏空间，叫做生活阳台，把我们厨房里边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在厨房这个里边来实现。而且呢，还可以将我们的抽烟机、灶台尽可能的近一点窗户，远一点门，我可以将这些油烟少往客厅飘一飘。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只不过我们这个厨房啊，现在是有点太瘦长了。您在这个使用上可能来回走的步数会比较多。 对 对，这是一个稍微的不是那么的尽人意的地方。您还是要仔细去考虑一下，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啊，或者说就是将我们的厨房给它进行沿着卧室墙这个地方给它延伸出来。 嗯， 那么这时候呢，厨房虽然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变成了一个 L 型的厨房。 嗯， 这个橱柜会比一字形的橱柜要好用很多。那么其实厨房大小是一方面，关键是橱柜的多与少才是很关键的。 哎，是， 所以说您这时候去发现橱柜好像又没怎么减少，那么可以将阳台的面积，可以把我们卫生间里面的洗衣服的功能都可以在这里边来实现。 嗯， 因为它可以很好的解决上水和下水的问题。 对， 嗯， 这位朋友我估计啊，看他的户型啊，户型图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了。他们家应该是一楼，对吧？ 怎么讲？ 要不他跟阳台怎么能开出一门来呢？ 可能就是一窗户 啊，这一定是窗户的，这不是， 这 一定 是 门，这一定是门的方式。 对啊， 对， 是吧？这一楼，要不开门就出去了。 不，是这样，这个有可能。你比如说，如果我在三层，在搜的时候，从网上搜不到我三层的户型，我正好恰恰搜到了一层的户型， 这 有可能的。 这是也有可能的。咱先抛开这门不说啊， 嗯， 这个户型啊，这阳台的长有多长？有7米8的长度。 嗯， 我的天！现在咱一般看那个新房啊，人家说面宽8米。也就这么宽了，所以您这阳台是真是够长的。 嗯， 但是说句实话，要有储物空间的话，能搁的地儿还不多。因为你看它这阳台上面那个窗户，至少从户型图上来看，窗户占的面积还蛮多的。 嗯， 您那柜子如果一坐的话，有可能把窗户进行一个遮挡。而且呢，这阳台呢，同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给卧室二、卧室三有一个采光。您也不能说我把这边全都做成柜子，所以您只能是哪有墙哪儿做柜子。 嗯， 对不对？还有我也想问问这个刚的储物空间的话，当然对每个家庭都特别重要啊。现在我估计可能这位朋友他们家可能东西忒多了，已经没地儿能放了。一般如果作为设计师来讲的话，我在不动整体的大致结构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再去增加点储物空间呢？ 做租柜子呗， 就找地儿做柜子是吧？ 就多放柜子，因为是这样啊。我觉得对于一个房间来说，不做不改变大的格局，又想给它收拾起来，增加储藏空间，这一定是找地方做柜子，这肯定没商量。而且呢，其实还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 那么贵族的顶天立地的，但不一定是这样。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常规上用法，就是地面和一部分的那个半高柜、墙柜，您其实可以考虑考虑高不层一点的地方的储藏空间，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我们很多时候再去从那个，比如说房顶上的位置和那个半墙高墙的位置的做一些储藏，其实也会有很多。对，这是这样子。而且您还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我们家里边其实从您在做高柜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考虑一个事情，就是它在空间里边占的比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它是否会给人很压抑的这种情况。而且呢，还有尽量是能够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我们来去用一用，或者说是将某一些空间给它觉得好像没有完完全全利用到的地方，您去找一找。那么这些地方其实面积稍微大一点或者稍微小一点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了。而我们所有的柜子并不一定所有都必须是60，它可以稍微窄一点，可以50-30，哪怕有一些尺寸是20厘米都会很有用。所以说从家里边您去找一找哪些地方没有用起来而又有一定空间的这些地方增加一些。而您在做柜子的时候也一定要找到一些标准，比如说我们高的地方是否要到顶，是否可以与窗户齐高、与门齐高，或者以一个什么样标准线齐高。那么宽的位置呢，可以某一个拐角墙体的这些位置找，只要找对关系了，他不会觉得是很孤立的，也不会觉得他很难受，这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说了我的家的卫生间太小了，像这个咱们这是遇到的问题最多的了，是吧？ 总觉得卫生间不够用。 对，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家看起来这个卫生间也确实不大。 对， 确实不大， 1.5×1.6嘛。 对，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提到什么呢，就是把卫生间里边一些功能往外宅。 对， 往外宅最大的一种限制可能就是上下水的问题。 怎么宅一会儿咱再说，先进广告。 好， 好吧。 上都会中心88坪3居低密树径洋房，地铁旁公园盘，6月盛大开盘，诚邀鉴赏。5940-88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37号。 摇滚青春一起燃。 等等，你在说什么？是哪里的音乐节要开始了吗？ 什么音乐节？快跟我去益智礼堂看剧吧，效果炸裂！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就要开始演出了，舞台之上就是监狱，老友变乐手，致敬摇滚，荧光棒我都准备好了，还有孙迪背叛《监狱历险记》的戏码，快来享受音乐节都没有的现场氛围吧！5月30日至6月24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燃情上演，官网购票享优惠，平日场买一赠一哦。 快乐很简单，87.6。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你听这全包圆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一直觉得，门口的入侵的、入住的，做的都是良心生意。 哦， 那就是餐饮养生家装喽。 说起家装，全包园就特别良心，999元一平米，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不达标就退款。 听说999还含家具， 是实木家具，电器和卫浴也全面升级，还是999。 真心有点便宜的不敢信呐。 良心家装全包园，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品质热线是 400-606-8866，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妙手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个看什么都不顺眼的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是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解决的问题呢，是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刘新阳的问题。他说他们家这个阳台比较长，想解决点储物空间，怎么解决？我们已经基本上帮您解决了。还有一个就是嫌卫生间太小，刚刚我们说到了要把一些功能进行划分，可以给它区隔出来，但是这地儿放哪儿呢？找了半天也觉得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还是我可以放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一小块，比如说把洗手台放在那儿。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做一干湿分区嘛。 对啊，里边就完全的就是上个大号或者是 洗澡 什么的就可以了。 对 吧？不知道刚子这样可以吗？ 可以，挺好。然后还有更好的办法， 出山了。刚子以后不用来了， 叫师傅，叫师傅， 师傅，师傅。 然后是这样，您还可以再考虑一下，就是您要关注一下的，就是进入到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个门洞口有多少。因为这个门洞口啊，我觉得只要能够保证冰箱的进出，因为大件就是冰箱了。这个冰箱的尺寸呢，其实我觉得也够我们端这一盘菜两个胳膊架起来的这种的宽度，其实也是够的。所以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可以把那个卫生间向南，也就是向下的尺寸给它稍稍变大一些，这是第一个。确确实实对，确确实实是将我们卫生间的尺寸变大了。第二一个呢，就是真的是将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洗手盆挪到外边来。那么我们的下水上水这很好解决。还有呢，把洗衣机也给它挪出来，挪出来之后就挪到阳台上去，因为阳台离厨房特别特别的近。 对。 那么它的上水下水也可以很好的去解决，所以说别担心。但是啊，给您提个醒，您如果真的能够把洗衣机挪到这个厨房阳台上来的话，您一定要考虑好它的排水问题。我还是建议您选择上排水的 洗衣机，这时候呢可以将这个排水的坡度留得稍微大一点，因为毕竟洗衣机它是整缸水用来排，排的流量比较大，万一里面有些脏东西容易堵。 洗衣机还有上排水的呢？ 有， 高级啊，那是不是有一泵往外抽水啊？ 洗衣机多带泵。不能说都带，有的就是带泵。 厉害呀。 对对对对。 好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就会减少您因为洗衣机这个堵塞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后患。可以把这问题去解决掉。 好的啊。相对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啊。来吧，咱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关注我们住在876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这是一缕余香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呀，这主卧特别的暗啊，只有阳台照进来那么一丁点的光，设计师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呢？谢谢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户型啊，其实我先不说他这个主卧，也就是卧室一的这采光问题啊，一看起来就有点头疼。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门忒多了，而且感觉一进去那餐厅、卫生间、厨房不是他们家的，感觉进了别人家，进了客厅之后才正经是他们家了。不知道这个刚子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门太多了。 这个门太多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房子大，而是所有门好像都集中在一块儿了。 没错。 然后其实这里边也只是户型图啊，但实际当中有一定会有一些不加门的，比如说从餐厅到客厅的这些位置，它一定是没有门的，是可以用一些夹口的形式来过渡的。而这里边其实现在因为房子结构就是这样，那些改动起来可能不是特别的大。我们还是解决它的主要问题吧，就是卧室的光线问题。这个房子里边其实整体去看好像真的是那间卧室一的光线会特别特别的差。其实给您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卧室里边的时间基本是固定的，你比如说我们早晨睁眼之后，那么是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头睡觉的时候是几点到几点，或者说是平时白天进去有可能会是几点到几点，这个时间基本你自己可以摸得出来。在这个时间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光线究竟是从哪进来的，然后究竟是被哪些地方进行了一下遮挡，那么遮挡的地方我们从图上看好像拆不了了，那么看一看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镜子的一些折射的方式能够增加我们整个屋子的一些光线。在这几个小时里边你去仔细的观察一下光线从哪个角度打到哪个位置，然后在哪个位置适当的调整一下。这种方式我们也用过，就是在最深处的巷子里边我们都会采用过这种方式。很好很好的办法。这个真的要自己去摸索的啊，自己去根据楼层、采光、时间不同的形式来去调整一下。最后会出来一个很好的效果。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这间卧室里边，您可以选择一些高亮度的一些乳胶漆，因为在相同的照度，就是比如说什么叫照度，就是这个房间里边好像就都有一个5瓦的灯泡，这个5瓦灯泡有些乳胶漆显得暗，有些显得会更亮一点， 是的， 你就选择那种高亮的、超白的这种乳胶漆，也会增加房子的亮度。 就是比如说您壁纸啊，或者是墙漆啊， 有 一款 墙漆就是这样子， 对。就是亮色一点的，或者那种发光的那种能反射光的，或者您选择家具的时候选择那种烤漆的钢琴面的那种，类似于有点玻璃效果、镜面效果的，这个也能提亮啊。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个不是问题啊，就是他提的这个问题，因为卧室嘛，对不对？你弄那么亮它干嘛呢？对吧？只要客厅敞亮就 OK。 我看他客厅有一个朝北的，目前看户型图上看窗户还不小，我觉得采光应该还能满足， 采光还可以。 最惨的是什么户型啊？见的有些户型就是卧室特亮堂，结果卧室边上有一小窗户给了客厅，客厅显得特别暗，因为它进深太深了，它的光根本照不进来。所以你想，你平时用的时候基本上比如家人来的时候、朋友来的时候，大多都是聚在客厅，很少来进炕，是吧？进屋坐会儿，一般不会往这个卧室走吧？ 对， 你就是卧室有一大窗户，你还得弄一遮阳帘呢，还想着别干扰我呢，这些光线可能特早就把我叫醒了，我还不喜欢呢。所以您这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对，从这儿其实也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当遇到那个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怎么办？其实你大家伙想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进到一些卖场里边，很高档的场所里边，好像都没有自然光， 都特暗。 吃 饭的地儿 不是暗不暗的问题啊，我是说没有自然光。 哦，是 自然光。 对 对 对， 没有自然光，那么这些光源完完全全是人工补光。 哎， 对，通过我们的照明，有些地方高点，有些地方会有一些那个落地灯，有一些地方会有局部的照明，通过这些照明其实可以更好的控制光线，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您如果觉得这个暗的话，那么光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您的人工补光一定不足。 哎， 所以说， 是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考虑考虑。再简单一个办法就是，我做实验嘛，我晚上回到家之后发现哪暗的时候，我往那加一个灯试试，舒服不舒服？ 嗯， 对吧？多买俩灯试一试就能出来。 嗯， 哎，其实关于这个第二个户型图啊，咱们说点题外话。 嗯， 我一看到这户型图，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怎么了？ 你知道这个户型这样的房子比较适合干什么吗？ 比较适合干什么？ 对。结婚 好事坏事？ 好事 啊，好事。 结婚的时候比较适合堵门， 哦、这么多门哈、啊， 这么多门，你根本不知道新娘子在哪个屋。 你猜我在哪个屋？ 对，你进一道门得交一份钱。你看、这个 哎、我的天， 我就这套房子，我结婚就这套房子赚不少呢， 哎、 真的 还真是真是、啊。哎呀，看来浩洋有过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是不是？ 大家彼此彼此。 哎呦，还真是啊！ 你看看是不是？ 哎，这个当婚房比较合适。 是， 如果尤其是餐厅到客厅的那个门， 嗯， 真的有门的话，一定留着。 加一道门能赚出三道门来， 真是 安一防盗门，对不对？ 一套房都出来了， 特别好，特别好。好嘞，好嘞啊！这是这个一缕余香的问题。如果您后续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啊。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就要请这个谭博士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因为问的问题非常简单，说这套户型怎么样啊？总共有17层，我选哪层好呢？谢谢了，谭博士。 这户型还可以的， 还不错啊， 真的还不错，而且整个功能区域基本没有浪费的地方。 哦，是 不错的， 塞得满当当的。 除了正东方缺那么点角，其他的这套房子还算比较完美的 啊。正东方哦，就这一块。那哎，还有一个问题啊，经常我们会说什么缺角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会发来户型图，会问说我们这个缺什么角？像这个，它的正东方一定是个电梯井，因为我看起来 可能性很大。 对，电梯井的话，算我们家自己的面积吗？在你们看来？ 不算， 不算， 公共区域， 这就算缺出来的那一块。 公共区域，它属于公共区域。 那我们 家一梯一户呢？缺角方式，缺角方式分两种啊，一种叫真缺角，一种叫假缺角。这个如果是电梯间的话，就属于是假缺角。什么叫假缺角呢？就所谓的，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房子缺个正东或缺个正西，可能是别人家里，但它的实际的方位并没有缺，只能说这块使用面积不在咱们的使用面积之内，它属于一种假缺角。而真缺角就可能有的像是类似于边户，或是那种塔楼一整圈的那种，属于真缺角。 明白 两种的补救方式还不太一样。 好的，那它这个房子你觉得能买吗？ 这个如果不在高架桥的边上，或是没有明显的看到车路冲到哪一个房间，让自己造成睡眠不好，它完全是可以买，取决于房子所在的位置。 这个就很正常，您就站在窗户那儿一看，哟，前面有一高速公路，您就想啊，晚上那车速非常快啊，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尤其这天吧，晚上其实你要打开窗户特凉爽，说不定还得盖一被子呢。但是您要旁边是一马路的话，您这窗户可就打不开了，只能开空调了，是吧？所以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他们叫做什么路煞，是吧？ 对，没错。 但其实就是和我们的生活真的是特别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是。 那楼层呢？你建议怎么 选 呢？ 选几层的情况下，这个得因地制宜。假如说 6、8、18，哦，没有18层啊， 17，一共17， 6、8、9，怎么样？ 可以啊，168，没问题。如果说它的景观园林特别好，我建议选中部楼层。 中部的 就是10层往下，然后4层往上是吗？还是什么？ 可以说6层往上吧，6层到15、6层之间。如果说它前面的景观很好的情况下，视野是很开阔的， 就楼间距也比较宽。 对，如果离高架桥或离路近，果断的尽量选10层以上。 哦，好的啊，越高越好哈。 对， 刚子怎么样？你觉得这房子？ 户型还行，但是能不选17层，尽量不要选17层。 17，没 我也不建议。 我说18层啊， 别管是多少吧，反正别选顶层。 哦，那肯定的。 一层有待愿意，还可以。 行，没错啊。好嘞，这个买吧啊，价格合适就可以买了。这个听众第四位朋友啊，这是第四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大家也可以 发送数字四啊，数字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着了，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这位朋友是冲出昌平啊，这是足球队的，看来是啊， 嗯， 说来专家们帮我看看这个户型能不能买啊，这是一个83.49平米的房子。来，我们还是请谭博士先来说说这个户型怎么样。我们一看觉得还挺好的，好像、 还可以， 觉得 还可以， 是不是还挺好的，挺棒的，分区也非常明显。 这个是像我们理解的上北下南吗？ 是啊， 确定啊？ 对啊， 他没写， 哦，他没写，哟，这个可能是个问题哈。 他没有标、 没标。那我们姑且按照上北下南来说啊，我觉得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啊，客厅的采光有问题。如果是上北下南的话，客厅的采光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确实会形成一个问题。 嗯， 而且这个房子的情况下，我觉得它那个进门这块是完全可以去设置玄关的。你要说它户型的硬伤还算比较方正， 嗯， 就是进门透了一些。它虽然没有通透，但是进门看餐桌，对一定的隐私还是差点意思的。 嗯嗯嗯。好，刚的呢？ 户型结构看暂时，因为它这个只是一张图纸出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比例尺寸，没有任何的这个数字尺寸，什么都没有。那、这时候看起来之后，就会让人有些时候摸不太准。 嗯， 而这里边的所有的家具摆放啊，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太去相信 啊。对，是，这是开发 商 给的图， 或者哪个小朋友去做的一些东西都说不准。 有 但是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它的客厅窗户这边会是另外一户呢？如果会的话，它客厅的这个采光这个窗户就形成一种包裹，有这种可能吗？ 哦，你说的是那种类似于像筒子楼或者怎么样，就好几户，它这个正好呢是和比如说它的西户或者是东户这边挨着，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等于是它还不单，假如说从现在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看啊，如果我这个构思它确实如此的情况下，等于是在它的西面依然有一堵墙，可能会跟它的东面这个阳台是一样的。 嗯， 因为它这个厨房是在东面，我不知道另外一户的厨房会不会是在西面。 嗯， 如果这样被包裹的情况下，它的光线就更差了。 嗯， 甚至空间心理学来说，它还会形成一种凹风不聚气的感觉，变成把风反倒收过来， 就是 非常不好。 本来是通透的，但是因为别人家的存在反而不通透， 对，变成凹风， 对吧？反正我建议您看 收风 啊，因为这个户型啊一定不是北京的户型。北京最近出的新房子啊，80多平的，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全看了，都没有这样的户型。 嗯，冲出昌平去怀柔， 建议您还是在北京看一看啊，别跑太远。好嘞，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要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二三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四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